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 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北京时间的下午7:32，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各位晚上好，我是子萌。那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模拟工厂，就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呢，就可以观看我们的实时互动和实时内容了。那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直播。 没错，大家可以通过以上两种这个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啊，来看一看我们在这个电台直播间是一个长成什么样子啊。而且呢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之前有观看的话呢，也应该都知道我们这个可能是颜值最高的一档节目。是吧， 你是因为其他节目主持人都已经走了所以你才敢这么说吗？ 被你发现了。其实啊我们节目这个嘉宾质量啊其实是越来越高，因为最近嘛来的嘉宾基本上都是这个搜狐国民校花大赛的优质选手啊，而今天的这个也不例外。今天的我们直播主题呢是冬日里的国民校花啊，今天北京格外的冷 啊，我觉得了。我发现每一次我来上直播的时候北京都特别冷，就是伴有大风的那种。 就不想让你出门。 对，但是我还是兢兢业业的来上岗了，同志们。 很强很强很强，谁管你兢兢不业业的呀。这个让我们有请一下我们今天那个优质嘉宾，来自于搜狐国民校花大赛的这个优质选手煎丹阳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欢迎 大家好，我是煎丹阳，我来自内蒙古包头。然后呢我是中国传媒大学2016级播音主持本科的一名学生。 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 我们的师弟不是师妹。 什么 师妹？师妹， 你刚才讲了个什么？ 没，你就当没听到。 好，我就当没听到。 我们美丽可爱的小师妹。 那丹阳也可以给大家就是多多少少介绍一点关于自己的性格呀、兴趣爱好啊这些方面的东西。 对，我的兴趣爱好呢是钢琴，然后游泳，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播音主持大同学都喜欢的朗诵。这个大家都很喜欢。 尴尬的笑了。 尴尬的笑了。看看 背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个专业的，我们都懂。确实有一部分人爱好朗诵，比如说我们节目就是刚刚大家听到的那个 稍等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 我们背后的 大屏， 对，那个著名的朗诵选手。 是。那就是钢琴学了很久吗？我是从小时候4岁左右学的吧。 哇哦，那算到现在的话， 我是学到高中左右，因为高中上课就太忙了。 就是开始，但是其实就那么长时间的一段学习应该底子不会忘，现在是不是也是就是给个谱子差不多 都练练能弹的那种。 对对对，是。 啊，这个钢琴我们一会儿再详细的聊一聊啊。因为每一个这个国民校花来到我们节目之后呢，都会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特别简单也特别的准确，就迅速让自己进入到标签化的当中了。 哎，这好像不是什么好词， 标志有一个 标志化当中。 对对对， 哎，没错啊，因为我记得前段时间来了两位这个国民校花，一共评价自己最多的就是贼能吃，然后夜猫子，类似于这样的情况。 对，什么女汉子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那丹阳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你会选择哪三个词？ 我会选择慢热吧，然后 慢热 有点慢热，然后有一点小毒舌，平常生活 小毒舌、 然后是身边朋友中算是一个身高担当吧。 身高担当 ， 对，就是女性朋友中的身高担当。 哦，慢热、小毒舌、身高担当。哎，咱们来挨个的分析一下，我最喜欢这个环节。 是，慢热其实很好。 先来说说慢热啊。为什么感觉自己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慢热的姑娘呢？ 我觉得我很容易尴尬，尤其一开始跟陌生人接触的时候，然后好像会给别人有一种有一点高冷的印象。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呢，其实大家会发现我还是一个就挺搞笑的人。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跟别人熟起来没有那么快，就不是说一种自来熟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我也是。 我也是。 所以咱们仨在干嘛？ 尬聊。开玩笑啊，开玩笑。怎么可能呢？慢热啊，其实 我们俩都自来熟。 对对，其实我们俩都是自来熟。 是， 其实我觉得慢热这个东西啊倒也还好，因为我总觉得那些太给人自来熟感觉的人，就是两个人从来没见过，上来哎呀大佐呀，这东西这就这样会给人特别另外一种别样的尴尬的气氛。 是，就是可能另外一个人没有这么能迅速的熟起来，反而那气氛会更尴尬。但是慢热也能热，对不对？再说我们今天直播间温度这么高， 对 对 对，已经有所改善了，已经有所改善了， 肯定 要求那么多嘛， 肯定会比平时要热一点。 第一个 词 是慢热，第二个词是 小毒舌， 小毒舌， 有一点。 哎，这个我对你的了解，这还。我真没发现哪块有小，那可能是背后的吧。 就是热起来之后开始毒舌了。 对对对，热起来以后就是经常可能会怼朋友一下呀什么的。然后，但我的朋友、室友啊什么都说，他们虽然是被我怼，但是都很爱被我怼。 一般来说，以我的经验来看，就是稍微有点小毒舌的，一般还都挺幽默的， 就 还 是有点耿直， 对对， 有点傻， 总能在那个氛围中戳中能让大家笑的那个点，就是吐槽嘛。其实说白了， 对对对， 是。 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玩的？就是，发生了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经历之后，你会怼你的朋友？就是说会这种发自肺腑的小毒舌， 发自肺腑的怼朋友。 哎呦，这个东西让我一想，我还有点想不起来。其实就是我感觉 日常生活中太多了，是吗？ 太多了。就比如说，我们可能班群里面发一个通知，然后他们之前没有看到，我跟他们说，哎，有个通知什么，你们知道吗？我说不知道呀，什么事情？怎么回事？我说你打开班群看一下就好了，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对。 那我们刚刚说这个小毒舌完了之后，第三个词是什么来着？ 身高担当。 对， 因为 我能不能问一下净身高咱们有多高？ 净身高大约是173吧。 净身高173， 我好羡慕。 然后我不是来自内蒙古包头嘛，然后我的室友尤其南方人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北方壮汉。 没有啊， 北方壮汉 这个身高穿衣服很好看，就是行走的衣架子。 对，但是 什么？ 但是瘦一点，我觉得会更好看。要是胖一点，就像一个壮汉一样，一个草原 壮 汉， 一个草原壮汉。哎，其实说到内蒙古包头人是吧，丹阳？那有没有就是在你上学之前啊，或者是身边一些不大了解你的新朋友，会问你一些关于内蒙的一些？ 你们是不是骑马上学呀？ 对，一些特别诡异的故事。 我就会逗他们军训的时候，然后我就说，比如说问我多久洗一次澡呀，我说这得看我什么时候能找到水源。 出生一次，然后那什么一次， 对，然后他们说有杀人名额，他们是真的会相信你说的话的。 啊，就少数民族还是怎么样？其 实干嘛呀？这就是个段子，你为什么？哇，兄弟，这就是个网络段子。 之前我还相信，就是他们会，就是草原，就是住的地方都有好多蒙古包那种，就大家可以在蒙古包里串来串去。就是 虽然说 符合我对大草原的想象， 虽然说我们的大内蒙是从 从这个中祖国的东边一直到祖国的西边，是一个大长条的形状。 嗯， 但是也不代表所有的内蒙人民都住在蒙古包里，而且骑马上学呀。 不错了，我之前咱们班那新疆同学，我一直以为他们家是沙漠里面，沙漠里面盖房子的那种，就这种有时候地域的一点小的玩笑还挺好玩的哈。 对对， 嗯对，那也可以，就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改变一下大家的这种刻板印象，因为我之前在这个网上，应该是去年的春晚的时候吧， 对对对， 啊，这个很多内蒙的同学啊，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改变大家的这种想法。 对，然后一放春晚， 我们不是每天吃烤全羊，每天骑马上下班，我们也不住在蒙古包里，只有到盛大的节日的时候才会穿成那个蒙古的那个袍子。 那也得是蒙古族的同学。 对，那也是蒙古族的同学才会穿成那个大袍子的样子。 然后如果我没记错，那年春晚好像就是大家绕着蒙古包骑马。 对对，就跟同学们解释很久，然后那个春晚一放，之前白解释了， 是功亏一篑。 哎，那就是正常的一个，你是蒙古族吗？ 我不是，我是汉族。 哦，那就是正常的在内蒙生活的人们的情况是不是跟大家想象 就是跟在其他城市生活完全没有什么区别，可以说。然后我长这么大其实也就去过一次草原，然后班里可能会有一两个蒙古族的同学，但是他们也没有什么，他们也不会说蒙语，然后基本也不会过什么节日，只是有一个民族，然后可以加个分什么的。然后可能是那个大街上的商标有的会有那个蒙文，身份证上也会有啊。对，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气氛。 嗯， 对，但是一出去大家都觉得哇，那 蒙 古好 远 啊， 好 远 呢。其实离北京，其实离北京坐飞机就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 啊，就一个小时的航程。 蒙古舞这事儿也是我想说的，我觉得就是少数民族的同学，就不光是那个蒙古族， 对对对， 就是什么，就只要是少数民族，我都觉得他们一放歌就能载歌载舞， 就能载歌载舞的跳起来的感觉。哇，真的，其实这种刻板印象它是怎么产生又怎么流传下来的？ 因为 这我真的好好奇。 就是民族文化还蛮有特色，所以生活中我们也会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传承下来，所以就有意识的会去弘扬一下。 对对， 然后 旅游旅游景点， 然后就导致外面的，比如吃瓜群众如我，哎，大家是不是都可以载歌载舞？ 大家是不是都可以载歌载舞？只要是这个，你说新疆的姑娘会不会跳那个就是动脖子的那个？ 脖子那个 啊，然后东北的这个小伙是不是都特能喝？ 嗯， 哎天哪，这样的刻板印象真的是，说好玩吧也挺好玩，但是说可怕也挺可怕，因为一旦对某些地方的就是对城市产生一定的想法之后，你就会对整个地区的人产生一定的刻板印象。 所以大家这种东西就平时当个段子看一看，然后真正遇到人还是不要就去先去给他套个印象，还是咱们面对面了解之后再说。 对，你说你碰着比如说像丹阳这么漂亮一姑娘，你说你 是的， 你先问人家你是不是小时候都骑马上学，天天吃烤全羊啊，你说人家怎么看你是不是？这比之前来的那嘉宾说走晚上我带你抓娃娃去更可怕。 是。 哎呀，这个说了这么多关于这个个人的一些消息，你干嘛那个姿势待着？ 我等着你的下一段。 这个咱们再来聊聊之前的一段比较艰辛，也不能说艰辛，比较就是播音主持学院的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一段经历吧。 是的，就是神秘的艺考生啊，不对，神秘的播音生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神秘吗？其实我感觉咱们学校人，大家就有的就有的外院的同学会比咱们自己还要了解，就播音生活是什么？ 播音到底播音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其实真的啊，说到这个，先让丹阳来说一说吧。就是你自己印象里边的这个播音生的生活，或者说艺考生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当你进入到了这所大学之后，你所经历到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无所谓，敞开了说。 是，其实啊，我觉得一般都会对这个播音生有一种刻板的印象，可能觉得花瓶，然后可能这个没有内涵、没脑子，就有这样的印象吧。但是其实我觉得播音生啊，跟其他院就是其他院校的这个最大的区别，我觉得就是练个声吧，早上起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大家还是照样的上课，然后照样的就是学习，然后可能有时候可能这种文娱活动会比较多一些。你像就是，是个谁也都懂，我们 假唱方向，播音本科假唱方向，就合唱嘛， 播音 对啊， 播音本科合唱团， 对对对 对， 学校的门面， 学校各种毕业典礼 担当， 然 后 是还有央视什么， 不要说出来我们是假唱， 不要说出来我们是假唱、 啊，对，其实播音 其实挺真实的， 这有一个梗儿、嗯，就是这个唱歌的事儿有个梗儿，就是大家都以为就学播音的嗓子挺好的 啊，都会特别会唱歌， 都特别会唱歌， 我会唱歌，但其实我们是就是很一大部分人是高音上不去，低 音下 不 来。 因为大家那个 只能停留在中间的那个位置， 对，其实就大家以后不要见播音室让我们唱歌啊，容易露馅 儿。哎，对，这也挺好玩的一件事啊、嗯。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关于对就是作为一个播音生的生活啊这方面的？嗯， 我觉得差不多说了哈，就是比如说早上起来练声， 练声， 然后文娱活动，没事被学校拉出去冲个门面， 对。 然后还有、 这个、 有没有什么再有没有特殊的感觉？ 再有一些可能是会比其他专业可能实习经历要稍微多一些，比如说我们可能平常会有一些配音的活动，然后主持的活动，然后可以日常的就是锻炼一下经验吧，就觉得我们学科可能也是稍微偏实践一点的课、对 对，这样的 基本就是这个情况， 对，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反正大家能想到的，我们俩也都基本上能想到这儿了。 我们俩都经历过， 其实一点都不神秘，对吧？ 对 一点都不神秘。 其实作为我刚刚想说的啊，其实就是作为本院系的学生，你会觉得自己院系的这些课程啊，或者是一些工作呀、实习啊，你就比如说这个话筒啊，我面前的这个主播台啊、操音台、调音台啊、什么之类的，都特别的熟悉，就是你一大眼你就能知道他是干嘛的，然后在其他人眼中就会觉得哇，电台原来还可以这样，电台原来还可以直播啊，对对，电台不仅仅能听也可以直播，欢迎大家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视频直播， 这个软广怎么样？ 然后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来看我们丹阳。 对，我这个软广是不是特别 特别好，毫无植入痕迹。 对对，就是其实很多作为本院系的学生会感觉就是没什么特别新奇的地方。昨天我记得采访的那个国民小花，她是学化学专业的，就是主要来做、 我觉得好神奇啊， 主要做化妆品。然后我就想问问她，她是怎么把一个口红从各种化学的药剂就添加，这就是加在一块儿。 她给你解释了吗？ 没解释，她说这很正常啊，我每天就戴个眼镜，穿一白大褂，然后自己在那调就出来一个化妆品， 我觉得 特别简单。 是不是在各个专业眼里自己的生活都还蛮正常的， 都很无聊的生活， 对，但是在其他专业眼里就感觉很神秘。比如说我就人都说播音和表演是 不分家的， 就不分家嘛，可是在我眼中就我觉得表演生的生活超级神秘。 对，就是觉得播音生都会唱歌都会表演、 对， 都会跳舞， 而且他们有，我记得当年我上大一还是大二的时候有一次、你知道播音的学生练声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不喜欢扎堆儿，除非老师要求， 确实是， 一般都是找个什么墙根儿、找个墙角，找个湖边树底下、往那一扎就开始练。然后那年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表演班，那大概表演班人少，大概30多个人吧，就是列了个队，跟军训似的，浩浩汤汤的就过来了，然后那是集体练声， 对对对对， 那 打卡练声， 那阵势，我说砸场的， 砸场练 声，是，就他们老师会带着他们集体练。然后那时候我才哇，原来表演要练声，哇，原来表演要集体练声，哇，原来表演是这样练声的，对， 哇，原来我以为只有播音系的人不用早起呢， 是必须早起，谢谢。 对，其实这个，这真的是啊，在每个就是自己的本职工作或者说自己的本职专业的人眼里边看来，自己做的事儿就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儿， 对。 哎，这我看到我们刚刚那个有一个花椒直播的朋友啊，说这个刚刚咱们聊到一个怼字儿，说这个国学都被网络玩坏了，怼字儿都快变成骂街的了。然后我特地在网络上，不是网络去了，特地在百度百科查了一下怼字儿是什么意思，是一个汉字基本的意思，就是会意思，说就是这个对相持也，意为互相对峙，底下加一个心表示心理抵触对抗，引申为怨恨，故而怼也。 就是 所以他想表达的意思还 是现在这个我们理解这个意思， 对啊， 就 还是一些 抵抗， 对，就是从心里边去抵抗你， 对， 这个 行了，我们也就 不大明白啊， 刚科普了一下， 对，同时也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嘛， 也确实加深了一下这个怼字的用法这个印象。 对，而且我们的嘉宾丹阳啊，不是没事晃船就 怼人的，只是那种出那个发自于内心的善良的去。 其实有时候也是对朋友的一种关心吧。对， 没错，就是 对 朋友的一种关心。 就是一种独特的相处模式，其实。我还挺喜欢，应该很多人也都挺喜欢这种，就人说就是互相商业互吹的模式很假，不如怼来怼去的模式更真诚一点。 你长真爱， 觉得对更真爱。 你长真爱， 真你说啥？ 没有了商业互吹的我们， 我们俩之间还是互吹一下吧，要不一会儿这个 塑料情谊太可怕了， 塑料姐妹 情 花， 起开 姐妹花， 起开。这个啊，那个刚刚说完了咱们这个神秘的播音生的生活之外啊，因为每个播音生之前都会经历一段比较用惨痛来说， 就是比较煎熬，也比较难过的一个， 比较煎熬，比较难过艰辛的一段经历，就是艺考的经历啊。今天呢，这个丹阳也给我们带来了他的一段，就是当年艺考的一段经历，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丹阳也可以说说，就是你当时艺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当时艺考，其实我是高一开始就开始学这个播音主持，然后一周上一节课，然后当时就基本就学一些语音发声的东西。然后中间有段时间呢，我还不太想继续从事艺考，因为我觉得艺考真的是很艰辛很难，感觉就是千万人上一个这个独木桥，然后最后能出来的人也没几个。但我后来呢，觉得可能还是要追寻一下自己的梦想，因为自己从小也就是喜欢主持，喜欢朗诵，然后有这个省考嘛，就是经历过艺考的人都知道，就是在省考的一个月之前，然后我是加紧的培训了一下，然后就每天夜自习的时间，然后出去可能要再学一些舞蹈呀唱歌呀，因为有的院校会要求这些，然后最后就是慢慢参加一些考试，比如说年前呢有一些南艺南京艺术学院，然后年后有很多中戏、上戏、浙传、中传，还有一些中华女子学院这些的。其实这个过程说起来还挺容易的，当时考试的时候还是蛮艰辛，因为他们有的时候考试时间会掐在一起。 是的， 比如说我当时刚从这个已经考完了上戏的初试，也考完了浙传的初试，当时是上戏的复试还没有出结果，但是你就要往已经要从杭州往上海赶，然后赶的路上呢告诉你没有通过，然后当时我跟我妈在一起就还挺伤心的，然后觉得可能觉得自己还是不够优秀吧，然后在中途，然后我们俩又这个火车掉了个头，换了一辆车， 火车掉了个头， 换了一辆车，然后就又回去浙传杭州，但是所幸呢，就是浙传呢还是给了我复试的机会，然后这个是让我还印象挺深刻的。 对，这可能是大部分艺考生就在艺考时期的一个状态，就是有可能比较好的就是家长能陪着， 对， 但还很还有很多人就 是结伴 自己拉着箱子自己去的，就是考各个城市，然后去报名啊，然后去找人，就是 这也算是一段成长的经历吧。 是， 那其实那要是通过这段艺考的经历，让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感受最深的呀，我觉得怎么说？我觉得其实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还是妈妈的陪伴吧，就是还有鼓励。我觉得这方面对我来说意义还挺重要的。 哇！ 就因为很多家长可能不是特别支持孩子们去艺考，可能觉得这个是一个邪门歪道。但是我妈呢，就还挺支持我，而且比我还有信心，然后一直陪着我走下来，给了我很多的自信。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然后就是艺考结束以后，我也会落掉可能一到三个月的这个功课的这个课程吧，然后回去再接着补呀什么的。哎，反正是挺。 妈妈一直很支持， 对，妈一直很支持。 那现在节目时长还剩两分钟的时间，把这个时间交给丹阳。因为我觉得妈妈现在也应该有在收看你的节目，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的呀？因为这么长时间了嘛，一直从艺考就开始陪伴你，一直到现在考上大学，也应该在身边无微不至的关怀。 是的，对，我就是想说，这个离开家上大学也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嘛，然后我觉得最想念的还是妈妈，然后就因为从小都是大部分时间是妈妈在陪我，比如说上下学接送我呀，然后周末的时间陪我去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比如说钢琴呀、游泳啊、朗诵呀，就是我妈从小就是给我培养的一种兴趣爱好。然后来上大学以后还就有时候还挺不习惯的，感觉就少了妈妈的关怀，少了妈妈的唠叨，然后有时候一个人可能也不是特别会照顾自己，一开始可能老生病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很感谢妈妈，就是从小把我 培养到大，然后我觉得我长大了，然后也能照顾自己了，我觉得妈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完善自己的生活，培养一些自己的爱好。对， 嗯，特别好。 是的， 很感人。 嗯， 这是冬天里的一抹斜阳。 一定要结尾的时候扣个题是吧、嗯、希望妈妈能听到这段话，能够 没错， 对，就是感受到女儿的这一份心意。 哎、嗯、没错啊，这个我看到我们花椒助听台上有人问我说，这是什么呀？这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博湖点秋香啊。刚刚呢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搜狐国民校花大赛的这个优质选手简丹阳、 嗯、 啊，这个对自己妈妈想说的一段话，也希望一会儿丹阳在下节目之后啊，能给妈妈打个电话，对，再说一说在节目里边不大好意思说出去的那些话啊。嗯，好了，这个今天的节目时长有限啊，这个跟大家的分享啊，还有一些故事啊，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啊，也非常感谢丹阳今天的分享。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我是大左， 我是子萌，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拜。 拜 拜。